线索。 但这本书也没讲两枚黑色真实之眼的事情啊，梅哥说他就是在这本书上看到的呀。 任小苏往后翻去，突然发现这书籍后面31页到61页之间竟都是罗素与好友廷根斯的书信内容。 亲爱的罗素，自从你辞去新巫师协会主席职务后，那些贵族们便开始旧态复萌了，他们想要驱赶外来的巫师，以此来维护巫师的血统与真实之眼。他们认为巫师就不该光明正大地站在世人面前，我们的努力只是徒劳。 亲爱的廷根斯，我已经知悉了你的苦恼，然而我现在醉心于无吟唱诗法之中，根本没有精力去管理新巫师协会了，希望你们可以自己选择一位新的领袖来带领你们前进。 伟大的罗素，请你坦率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你产生了如此巨大的转变？我将于下个月15号去拜访，请你不要拒绝。 廷根斯，我现在不想见任何人，生命是短暂的，我必须要在有限的生命中探索无限的巫师奥义，唉，这让我非常苦恼。 亲爱的罗素，我可以不去打搅你，但是希望你能告诉我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难道有旧贵族的巫师挟持了你的家人？ 这一次，罗素的信件内容里终于提到了最关键的线索。 亲爱的廷根斯，我遇到了那位强大的中土骑士，他从我这里拿走了一枚黑色的真实之眼。你我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我不是他的对手。 简单讲就是，我打不过他呀，黑色真实之眼都被抢走了，没脸再当巫师协会会长了呀。你们另请高明吧，我真的没脸了。 难怪这巫师制的作者不提此事，对方分明就有这些可以考究的信件，也知道罗素是为什么转变的，却对罗素的转变只字不提。任小素突然有点理解这位巫师制作者的心路历程。想象一下，当你发现自己心心念念的偶像突然被人打到自闭，是种什么感觉？巫师制的作者不提此事，是因为巫师制的作者也自闭了呀。不得不说，这事儿倒是让任小素感觉挺新奇的，没想到人和在那个时代里竟如此彪悍。他往后看去，忽然有一组信件内容吸引了他。 亲爱的罗素，很抱歉听闻此事，我对此表示悲痛。可是我不明白，那位中土骑士为何要抢夺你手上的真视之眼？ 他说要用真视之眼救他的孩子。 用黑色真实之眼救人？ 任小素惊愕了，这黑色真实之眼又不是什么药物，怎么用来救人？这不是武器吗？可是罗素在信中并没有具体提到关于救人的事情，似乎他也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反正就是莫名其妙被打自闭了，然后便痛定思痛，钻研巫术。然而有点可惜的是，任小素通过巫师制纵观罗素的一生，对方都没能在无吟唱诗法上取得成果。罗素就像是一个不辞辛苦的科研人员一样，用尽这后半生也不过是为了给巫术寻找新的突破。然而现实是残酷的，纵使很多科学工作者天纵奇才，呕心沥血，也有可能在自己研究的领域蹉跎一生。他们将所有的青春与热血都奉献给了实验室与论文，却不一定能有回报。这便是现实世界，所有人都不是这个世界的主角。任小素往后看去，巫师这后面也不光是罗素与廷根斯之间的信件，还有别人的。 亲爱的罗素，近来世界时局动荡，极有可能连我们巫师也要卷入其中。贵族之中有人已经悄然避世，他们取代你掌握巫师群体的权柄之后，只顾着攫取利益， 却根本不承担相应的责任。罗素，这个世界要出问题了，我们需要你。 任小素看到这里突然愣了一下，难道这就是灾变的开端吗？信里虽然并未提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切都说得非常隐晦，可世界时局动荡，这个世界要出现问题了这样的说法，让人怎么能不去联想。任小素快速往后翻去，想要看看罗素的回信。 亲爱的弗莱彻，我已经决定回归你们，并与你们一起经历生与死的洗礼。那位中土骑士留在我们这里的势力找到了我，为了表示拿走黑色真视之眼的歉意，他的人也将协助我们一起渡过难关。我将于下周回归，但在此之前，我还需要与贵族们达成一致，这场灾难需要我们一起来面对。 至此，罗素终于放弃他对无吟唱施法的研究，而后为了整个巫师族群重新挺身而出了。看时间，他已经50多岁了。后面的事情大概也联系上了，罗素原本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把贵族们吊起来打了，他归隐之后旧贵族才敢出来蹦跶。此时罗素出山，信中所说达成一致多半跟自己的打成一致是差不多的意思。这样一看，任小素倒是觉得这罗素还挺对脾气呢。再往后看去，赫然是一封罗素告全体巫师信。 诸位，如今时值生死存亡之际，你我当摒弃前嫌。 不知道为什么，任小素突然感觉一种大气磅礴的悲壮油然而生。罗素一生除了丢失黑色真视之眼以外，浑身上下几乎没有污点，这样一个人归隐山林后，却为了全族生死重新站了出来，最终带领整个巫师组织成功度过了那场劫难。不得不说，巫师组织如今能活得这么好，能在灾变一开始就把178要塞完全比下去，其中有一大半功劳都在罗素身上。只是巫师组织成功熬过灾变之后，旧贵族看样子很快又掌握了实权，罗素无儿无女，这也正常。慢慢的，旧贵族开始消除罗素对整个巫世界的影响，起初是试探，而后则是七次修改巫术总纲，竟把作者名都删掉了。任小素有些感慨，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有那么一点忘恩负义的意思在里面。等等，任小素忽然愣了一下，往之前的信件看去，只见罗素信中写着， 中土骑士留在我们这里的势力找到了我，他们的人也将协助我们共度难关。 这分明就是人和在巫师国度留下了一个类似骑士清河的组织啊。而且这个组织如果和巫师们一起熬到了现在，那么巫师国度中应该还有类似这样的组织才对。先前宫殿的任务是在巫师国度里寻找4条有关人和的线索，可任小素都不知道自己上哪去找这些啊。现在倒是罗素的信里给了提示，人和留下的势力便是第二个线索了，自己只要找到这个势力的踪迹，任务也就算是完成了一半。想到这里，任小素心里竟然还有种莫名的激动。在左云山时，林忽然问任小素是否孤独，那一刻任小素确实也有过孤独的感觉。他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要去哪儿，也不知道自己曾经是否有过什么亲人，他们又为何将自己一个人丢在荒野，这样的感觉其实也很孤独。然而现在一切线索都在暗示他好像并不是这样的，他从未被抛弃过，只是在那个时代里所有人都无法自保罢了。当然具体是什么情况还不确定，自己得先把线索集齐了再说。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没过一会儿，梅哥已经洗完澡走了出来， 啊，怎么样，找到什么线索了吗？ 有一些，能确定的是中土骑士确实带走了一枚黑色真实之眼，但现在中土那么大，根本无从找起。 没事，就算找不到这一枚，未来你也一定可以买到自己的真实之眼。 梅哥这么说是因为他已经不再惦记那枚黑色真实之眼了，如果任小素找到了，那就是任小素的。不过任小素话锋一转， 但是我倒是找到了其他的线索。罗素与弗莱彻的书信中写了一件事，他说中土骑士留下来的势力帮助巫师们一起渡过难关，以补偿夺走黑色真实之眼的事情。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情？或许这个势力的人知道黑色真实之眼的事情。 灾变中，中土遭受的灾难要比巫师国度严重一些，所以那边的骑士组织在传承中也出现了短暂的断层。他们知道仁和的儿子还活着，但很多信息都丢失了。大家疲于生存，有些人突然遭遇意外，导致信息没有传递给同伴，这也很正常。但巫师国度里的骑士一脉不同，他们与巫师一起好好的度过了灾难，所以他们大概率保存了完整的信息。 你有了解过中土骑士留下来的这个组织吗？既然他们曾经协助巫师们躲避灾难，那这种生死存亡的事情过去后，他们的声明应该与罗素一样显赫才对啊，再不济也该人人熟知才对。可是我之前从未听你提起过。 梅哥听了之后沉思片刻， 我看巫师制的时候其实也有过这样的疑惑，但请你相信我，我是真的没有听说过他们。 怎么会呢？ 也许是他们并没有遵照那位中土骑士的指令。 不会。 任小素见过骑士组织，那种凝聚力极强的有信仰的团体怎么可能会突然集体变节？ 那也可能是他们全都死在了灾变里。 也许吧。 那场影响全世界的灾变确实太恐怖了一些，骑士们全都死在其中，虽然有点让人难以接受，但也不是不可能。然而这时候任小素一想，不对啊，若是他们都死了，宫殿根本不可能指引着他寻找这些线索，他还有三条线索要找。如果是这个组织已经覆灭，他上哪儿找这么多线索去？宫殿不会跟他开玩笑，所以仁和在这边成立的组织一定还有线索，只不过是不知道因为什么导致他们并未出现在巫师的历史中。看来还得自己慢慢碰运气才行。这时候任小素又冒出来一个问题， 对了，这位罗素最后怎么样了？我看这巫师这里也没有写。 他没有写，我猜大概率是这作者也不清楚，或者是不敢写吧。 怎么回事？ 之前我父亲跟我讲述野史的时候提到过，罗素在巫师们躲避灾变之后的第三年就死去了，但是死亡原因一直存疑。巫师组织对外解释是罗素因为劳累过度猝死了，然后罗素的尸体便被迅速火化。 没有尸检，没有人调查死因，就这么被火化了？ 所以这就让许多人怀疑了吗？ 不止如此，最重要的还是罗素的黑色真实之眼最终落入了都铎家族手中。你也明白人类是最擅长怀疑的动物，这种重要利益转移的事情怎么可能不引起别人的猜忌？ 后来呢？ 后来，后来都铎成为巫师国度最大的家族，无论是巫师组织之内还是世俗之中都是如此。手握黑色真实之眼便能拥有这样的权势，即便他们没罗素那般天纵奇才。 任小素点点头，如果有利益相关，那么猜测很有可能就是真实的，起码他本人更愿意相信罗素被人谋害的说法。 咦，都铎家族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呢？是你喜欢那位姑娘的未婚夫家吗？ 是的，所以其实我并不抱什么希望。你之前说要帮我夺回爱人，但这种话还是咱们私下说说就好了。就算是100个你我加起来，也不可能撼动都铎家族的。更何况，你现在连巫师都不是。 任小素每次听到这话，都很想光明正大的对梅哥说一次：你对避雷毁灭者的力量一无所知啊。且不说他自己能不能灭了都铎家族，就算真不行，他也可以先回178要塞，然后再用蒸汽列车带一车子人回来踏平都家庄。当然，人家是都铎，是姓氏，并不存在什么都家庄这种东西。任小素这么想，只是为了让自己显得更有气势一些。正所谓，未知的都是可怕的。之前他不了解巫师国度，所以总担心这里暗藏什么特别强大的人物，或者是有什么特别强大的手段。可现在看来，历经200年的巫师国度已经接近腐朽了。 放心，这事儿我一定帮你办的。 又开始吹牛了。你什么时候能改改你这吹牛的毛病啊？ 任小素笑而不语，并没有解释太多。某一刻，他真觉得这梅哥就是天生的主角模板，不仅遇见了最强大的金手指任小素，还惹上了巫师国度内最厉害的家族。如果真有一个故事讲述梅哥，那么梅哥遇见任小素的那一刻，应该就是故事的开头，而任小素帮他毁灭都铎家族，就是故事的结尾了。任小素很喜欢这种剧情，自己就像是隐藏在幕后的大佬一样。 唉，吃饭吧。 说着，梅哥还吩咐女佣去取来了巫师塔酒窖中的好酒。然后任小素便看着梅哥坐在长长的餐桌尽头，吃一勺子麻婆豆腐，然后再优雅地喝一口顶级葡萄酒。并且梅哥还非常享受的样子，动作极其优雅。任小素可不是看不起麻婆豆腐和鱼香肉丝，相反，他最喜欢的菜就是鱼香肉丝了。但问题是，他以前也参加过杨氏的晚宴，大概知道上流社会是怎么装格调的。原来这巫师国度才应该是所谓的格调发源地，怎么现在这巫师国度的文化突然就混搭起来了？ 这鱼香肉丝真是人间美味啊。选用最好的胡萝卜和里脊肉，再加上新鲜发泡的木耳笋丝，以精致的调料烹调，让人吃完念念不忘。吃完鱼香肉丝后，留在嘴里的油脂刚好抵消葡萄酒的酸涩。哎，快来尝尝我巫师塔里厨师长的手艺。 任小素还头一次听人把鱼香肉丝给说得如此高端，他估摸着中土文化再同化巫师国度几年，梅哥喝红酒的时候怕是要再搭配一口蒜了，毕竟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晚上，任小素来到梅哥分配给他的卧室休息，天鹅绒被子柔软异常。不过他并没有睡，而是静静地在一边翻看巫师志，一边耐心等待着。老许已经爬上了屋顶，就藏在塔尖之下的阴影里，准备随时捕猎。任小素不担心会有危险出来，他只担心猎物不来。夜深时，整个偌大的巫师塔里都安静下来，佣人们都回到了自己的宿舍里，只余下少数佣人守候在待命室里等待巫师大人的召唤。直到第二天清晨6点的时候，他们才会再次开始干活，先是为巫师大人奉上干净的衣物。如果巫师大人今天需要出席活动，那么还要准备好几套来作为备选备用。然后便是准备好丰盛的早餐，例如豆浆、牛奶、包子、油条。原本任小素还担心来了巫师国度以后会吃不惯这里的东西，结果他发现自己是多虑了，自己最不需要担心的事情大概就是饭菜口味了。而现在巫师塔安静下来的时候，躺在天鹅绒床上的任小素忽然睁开了双眼， 整个人如同离弦之箭般跃出了窗户。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任小素住在巫师塔的第四层，如果把这巫师塔比喻为一座城堡，那么它就处在城堡基座的最顶端，再往上便是瞭望塔一般的建筑结构了。巫师塔外是凹凸不平的砖石，任小素强劲有力的手指抠住砖石缝隙向上攀爬，没人注意到就在这黑夜里竟然还有人在进行徒手攀岩时的危险活动。任小素在悄无声息地往上爬，而更高处一个黑色人影则与任小素相反，正毫无察觉地顺着绳索向下滑落。老许藏在巫师塔最高处的阴影里，早就将一切尽收眼底，既然猎物来了，猎人没有理由放过。只是这赏金猎人要比想象中更加寂静，还没等任小素完全靠近，他已经发现下方的动静了。那赏金猎人对着任小素冷笑一声，竟是直接双脚在墙壁上蹬动，整个人犹如一只风筝似的从空中逃离。不得不说的是，这些赏金猎人们确实要比寻常人机警太多，而且尤其喜欢在暗中偷袭与刺杀，一旦发现事情败露，就会毫不犹豫地远遁逃离。之前遇到的那位如此，这次遇到的也是一样，对方手持着橙色真实之眼，也不知道施展了什么巫术，竟能滞空许久，整个人在天空飞掠滑行，看起来灵动异常。不过任小苏很清楚，这不是真正的飞行。当着赏金猎人飞遁之时，巫师塔外守备的骑士们若有所察，只是当他们抬头看去时，那赏金猎人却已经飞远了。骑士们摇摇头，心想可能是风声，也就没再怀疑，毕竟巫师塔里仍旧是静悄悄的。任小素看着渐渐远去的赏金猎人，露出了一丝笑意。对方能发现自己，当然是自己想要被对方发现，不然的话老许出手，当时能躲过老许偷袭的巫师还真不多，就算是中土的超凡者也一样。若论刺杀，任小素可是行业里真正的顶级高手，没见周氏都怕成什么样了吗？当然他的手段可能不是特别隐蔽，但只要结果一样，过程并不重要吗？任小素看了一眼巫师塔下的骑士们，而后向远处居民楼顶奋力跃去，老许也紧随其后。他不能在这里动手，自己掠夺巫师真实之眼的事情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不然这恐怕会引起整个巫师组织的围攻。待到任小素轻飘飘地落在房顶，他整个人都还没站稳，脚下便再次用力将整个人推动出去，就像是身上带着氮气推动装置似的，快到了极致。若有人看到这一幕，怕是还要怀疑自己生活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物理常识了。到任小素他们这个身体素质的层次，已经不归牛顿管理了，这事儿得找牛顿的弟弟牛逼。前方的赏金猎人渐渐从空中落下，他快速在矮矮的楼顶之间纵横跳跃，在他想来自己应该顺利地摆脱追击了。只是这赏金猎人回头之间，竟赫然看到任小素正在自己身后不远处冲自己微笑。赏金猎人心中顿时一惊，他心中暗自惊异，这身后的少年到底是怎么追上来的，而且一点声响都没有，跟鬼魂似的。不过来不及让他多想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只能再次施法提速。骤然间赏金猎人身周被一阵旋转的团风包裹，跳跃步伐轻如鸿雁，每一步踏出去竟都是能飞跃十多米。可是他提速之后回头，赫然发现自己仍旧没有甩开身后那少年，而且少年微笑表情始终不改，仿佛极为轻松。这一刻赏金猎人明白了，身后这少年的速度比自己快了太多，而对方之所以始终没有对自己动手的原因，便是想要把自己逼离城镇。赏金猎人心中冷笑，看来你也不想被人发现呀，对吗？ 想到这里，他忽然向左侧突进，与此同时，他手中的真实之眼亮起，骤然间，一团熊熊火焰朝着下方的马厩飙射出去。马厩顶棚是茅草，稍微有点火星便能让它燃烧起来，更何况赏金猎人用的是火球术。顿时间，铺天的火焰腾空而起，马厩里的马匹开始尽力嘶鸣，并且不安地踏着步子，想要扯断自己的缰绳。马匹的缰绳就拴在马厩的承重木桩上，随着马匹的挣扎，很快整座马厩轰然倒塌。这动静惊醒了城镇的居民。 救火啊，着火了，快救火啊， 去井里打水啊。 期间也有人看见房顶掠过的人影，便大喊着有人纵火。那赏金猎人心中稍安，想必这样一来也能尽量拖住身后敌人的步伐。只是还没等他彻底松口气呢，便忽然扭头看到身后的少年竟还是不慌不忙地坠着。说实话，任小素真的一点都不着急，携带橙色真实之眼的大鱼就在眼前，他怎么可能就此放弃？而且以他的速度，城镇上的鼠民也根本看不清他是谁。赏金猎人开始急了，他想了想，最终在一处废弃仓库的屋顶站定，转身面对着任小素。他一停下来，任小素也停了下来，与他隔空对望。 你是那巫师身边的仆从？ 心随，别随便降低我的等级，我跟绵羊人不一样。 绵羊人？ 赏金猎人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愣是没听明白任小素在说什么。而任小素也陷入了深深的疑惑，因为对方的声音分明是个年轻女性。待到站定，任小素才有功夫仔细打量这位女巫师。穿着打扮和之前的赏金猎人并没有什么差别，手臂上绑着袖剑，腰间挎着手弩和绳索，倒是脸上蒙了黑筋，和之前的赏金猎人有些不同。对方身形有些瘦小，之前快速追击的时候，任小素确实没辨认出来，现在才发现对方有着明显的女性特征。这还是任小素第一次见着女性巫师。说实话，在此之前他还以为这巫师是传男不传女来着，毕竟确实没有见过女性巫师，连巫师志里也没有记载过。不过这并不影响任小素掠夺真氏之眼。 是都铎家族派你来的吗？为什么要刺杀梅哥？ 结果这话一问，对方反而愣了一下。 刺杀梅哥？杀他干嘛？ 就在不久之前，刚刚有赏金猎人来刺杀他，我都猜到了，你们是都铎家族的人吧？ 任小素这么开诚布公地跟对方聊，就是没打算让对方离开。西北少帅在此，说要留下你，就一定能留下你。那女巫师皱了皱眉头。 我们不屑于跟那些巫师家族走狗为伍，不要把我们跟他们混为一谈。 任小素听了这话开始琢磨，难道赏金猎人还有两种？之前梅哥可没说这事儿啊。任小素疑惑问道， 你和他们有什么区别？ 他是真的很疑惑。 他们为金钱卖命，我们有自己的信仰，你这种巫师走狗又懂什么？怎么，难道你是第一天知道这些事情的吗？装什么清纯呢？ 任小素心想，自己还是第一次被人骂作清纯，他都准备动手打人了。 不过是一群赏金猎人而已，你又装什么呢？还说什么他们是为了钱，你们是为了信仰，你们的信仰是什么？赚钱吗？ 是的，赚钱。 任小素一头问号，他心说，你们这信仰还真是有点纯粹了。 但我们从来不赚巫师的钱，所有平民都可以用一枚铜币雇佣我们来铲奸除恶，你这种巫师走狗怎么能明白唯有信仰与日月亘古不灭的道理？ 这下任小素是真的愣住了，倒不是因为对方说的什么惩奸除恶，其实任小素对这种侠义之事并不是特别感兴趣，因为他见过太多嘴上说着做好事，其实背地里做脏事的人和组织。但是唯有信仰与日月亘古不灭这句话， 他以前就听过。秦生说过，张清溪说过，李应龙说过，这是骑士组织的座右铭。刚刚才说要找骑士组织在巫师国度的分支，这会儿竟然就听到跟骑士组织有关的话，任小素顿时两眼放光。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其实任小素很清楚，这个女巫师很有可能是觉得打不过自己，所以想办法再拖延时间，不然以对方谨慎的作风，怎么会突然莫名其妙的跟他说这么多？但是任小素顾不了那么多了，不管对方是等救兵也好，还是有什么手段等着自己也罢，他都得多问几句。 骑士？人和？ 什么乱七八糟的，又是绵羊人又是骑士的，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任小素心中呵呵，他心想，难道对方随口一说的话只是巧合吗？也许对方真的和骑士组织没有什么关系吗？不过任小素没法判断，只能再试探试探。 话说你不杀梅哥，那你偷偷摸摸的跑到他的巫师塔干嘛？你可别说要上去看风景的，要是看风景你可以去旁边的巫师教堂看，那里更高。 我只是要从他这里取走一本书而已，如果你不出现，我拿了书就走了，本来就不会闹出这么多事情来。 偷书？你偷书还不让别人管了？你怎么那么霸道呢？就你这借口，鬼才相信你。梅哥离开巫师塔这么多年你们都不偷，偏偏这个时候来偷，咋的？闲没人的时候偷书不刺激？ 关你屁事。 既然你不是来杀梅哥的，那你来告诉我是哪本书，也许我能做主拿给你，这样大家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了。 哼，你当我傻吗？ 话刚说完，任小素脚下竟是突然抱起一团巨大的烟尘来，那烟幕迅速将任小素全身都包裹进去。只是一刹那的功夫，任小素身体中那些奔涌的纳米机器人们，那些可爱的小家伙们，便在他的体外瞬间凝聚成外附式装甲。不过即便如此，任小素仍旧心中一惊，对方刚刚明明没有把真实之眼拿在手中，而且也并没有发现对方有同伙靠近啊。在任小素被烟幕包裹的瞬间，女巫师转身便准备继续逃跑，可是她才刚一转身，便看到背后冷冷站着的老许。女巫师被老许的白色面具给吓了一大跳，说实话，这大半夜的突然一扭头看见一副白色面具似笑非笑，确实挺瘆人的。在烟幕快散去的时候，任小素解除了身上的外附式装甲。 想跑？你跑得掉吗？ 堂堂西北少帅，避雷毁灭者，大兴西北计划的负责人，竟然差点着了一个小女巫的道，任小素受不了这委屈。小女巫见自己的去路被封，回头对任小素认真说道， 这其实是个误会。 任小素拢着双手淡定而立，藏在袖子里的手已经握住自己的黑色真实之眼，他面带微笑， 你觉得我会不会相信？ 然而话音刚落，俩人所站位置的不远处阴影里，突然有数支冷箭飙射出来，并裹挟着锐利的破风声。这十多支连环弩箭从六七处飞来，分别瞄准了任小素和老许。还未等箭矢靠近任小素，他便已经向后腾挪出去，老许那边则更加强横一些，竟是逐个将射来的箭矢击碎。待到任小素站稳身形，却见那小女巫已经不见了踪影。任小素看着黑夜里的某个方向， 我可以放你走，但你可别让我失望啊。把消息带给你的同伴，期待你们有一天主动来找我。 如果任小素真想留下对方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期间战斗或许会很激烈，但任小素只要火力全开，就凭对方来的这么点人，怎么可能从他手里逃脱？ 真当壁垒毁灭者是吃素的吗？但是这个小女巫之前说过的话让任小素仍然心存疑虑，如果对方是为了隐藏骑士组织身份才矢口否认的呢？又或者他自己不知道内情，但组织内有人知道呢？所以任小素愿意放对方离开，等待对方把消息传递回去。他相信这小女巫回去后一定会有人问她发生了什么，而她也一定会说出自己心中的疑惑。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她真是都铎家族派了的，但任小素也同样丝毫不畏惧这样的结果。只要不是整个巫师组织群起而攻，她大可以开着蒸汽列车一走了之，然后再带着周莹雪等人过来踏平都家庄。现在就算对方怀疑他，也肯定是派点小人物过来解决问题。那些成名已久养尊处优的大巫师怎么可能会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奔波呢？今晚战斗虽然激烈，但强度却并不是很高，任小素笃定自己的判断。此时约克镇已经热闹起来，那小女巫烧掉的马厩主人好像还是个大户人家，此时正组织人手救火，另外还分出一部分人来抓捕纵火的贼人。看样子他们也发现有人在屋顶走动，所以断定是有人恶意纵火的。任小素不想趟这趟浑水，索性在屋顶上绕了一大圈后绕回巫师塔。原本他以为这么大的动静应该会吵醒梅哥，结果这货压根就没醒。在外侦查两年多回来路上还狼狈不堪，梅哥也确实太疲惫了。第二天早上，梅哥忽然跑来使劲拍任小素的房门。 大事，出大事了。 任小素无奈地起身开门。 哎，怎么了？ 昨晚城镇里发生的事情你有听到动静吗？ 任小素一脸睡眼朦胧的样子。 没有，我太累睡得很死。发生什么事儿了？ 也是，我也根本就没察觉。不过我给你说，最近千万要小心，这事是冲着咱们来的。 怎么回事？你不是没察觉吗？ 但有人看到纵火的凶手了。唉，我早上喊人过来询问，对方说有人看见了一个戴白色面具的人在房顶飞掠，现在大家都说那是纵火犯呢。你还记得咱们回来的路上发生的事情吗？那个戴着白色面具的巫师前后已经袭击了我们好多次了。 任小素哭笑不得，自己之前用老许当幌子骗过梅哥，现在竟然还给自己惹上事情了，也不知道以后梅哥看到老许后会有什么反应。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自己大概为许贤楚的黑锅又做了一份贡献。 有没有可能是别人干的？ 一定是他。之前释放火柱的一定也是他。他就是都铎家族派来的。 行吧。任小素心想，你说是就是吧，也不解释了。 看样子他是摸过来的路上被发现了，所以放火吸引别人的注意力，然后再次逃离。我觉得他一定还会再来。你要小心。 嗯，我小心。 嗯，我怎么觉得你有点敷衍呢？我是担心他杀了你呀，你不怕死吗？ 梅哥急了，心说有这么厉害的杀手埋伏着，不小心一点真会死人的。 对了，你这里有没有什么书籍比较珍贵？ 没有啊。 任小素沉思，难道偷书只是一个幌子？ 那有没有比较特殊的书，比如年代久远，或者对你有极其特殊的意义？ 你怎么知道？ 任小素眼睛一亮。 快拿给我看看。 这不好吧？ 这有什么不好的？我是你的亲随啊，看看你的书怎么了？我这还要帮你夺回心上人呢。 梅哥磨磨唧唧半天，结果回自己卧室里翻了个铁盒子出来递给任小素。任小素深深吸了口气， 而后掀开铁盒子。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你认真的吗？ 认真的？怎么了？你说要意义比较特殊的，这个对我意义非常特殊。 我他妈也没说要看你和那位青梅竹马的情书啊，你是不是脑子有什么问题？ 任小素顿时都无奈了，这货到底是怎么当上巫师的？不过任小素转念一想，会不会是这情书里藏了什么秘密，比如对方想要告知梅哥一些信息，结果现在反悔了，想让人取回这些情书。想到这里，任小素忍着肉麻将20多封情书全都翻遍了，结果任小素震惊地抬头， 这是你几岁时写的？ 9岁。 任小素把铁盒塞回到梅哥怀里，难怪这俩人竟然还在情书里商量第二天要不要去偷偷抓青蛙。我抓你妹的青蛙呀，9岁就开始萌生情愫了，还有没有王法呀？任小素有点不甘心。 真的就没有什么特殊的书籍了吗？ 真没了。 这下任小素只能确定，那小女巫确实是在欺骗自己。可对方既然不是来偷书，那来这里还能干嘛？偷看梅哥洗澡啊？任小素寻思，梅哥也没这美色呀。 那我问你，赏金猎人之间有没有区别？ 怎么突然问这个？ 随便问问。 早些年是有些区别的。其实一开始赏金猎人喜欢行侠仗义，经常做点劫富济贫的事情。巫师组织围剿他们好几次，虽然也杀了一些人，但还有一些藏在暗处继续行侠仗义，行踪十分隐秘。属民们也开始渐渐崇拜他们，称呼他们为神明都杀不死的人。 然后呢？ 然后巫师组织便让人伪装成赏金猎人，做了一些非常龌龊的事情，再然后又用舆论大肆宣传，以至于属民们马上对他们失去了信任。 任小素怔了一下，别的先不说，这巫师组织玩斗争倒真是一把好手。 我需要知道这些行侠仗义的赏金猎人到底做过什么，又是怎么被栽赃的。 唉，其实上流社会都很清楚，那些赏金猎人确实是在行侠仗义的。那个时候很多小孩子做梦都想成为他们那样的游侠，甚至还用木头给自己做了拙劣的手弩，就绑在自己的手臂上。 你绑过吗？ 绑过。 你绑手弩干嘛？射青蛙吗？ 你非要找我看意义特殊的书，我连情书都拿给你看了，你竟然还这种态度。情书是能随便给别人看的吗？我都给你看了，你竟然还耿耿于怀。 行行行，咱们继续往下说。绑手弩在手臂上，很崇拜他们，然后呢？ 然后他们趁着黑夜洗劫了一个大巫师在世俗的家族。其实这事普通人都不知道，若不是我的家族当初在根特城有名望，我也不会知晓。 洗劫巫师家族？胆子这么大的吗？巫师家族没有反抗？ 没有，沃斯家族的人哪想到会有人敢对他们动手。你要知道，当时沃斯家族在巫师国度内的排名就算没有前5也有前10了，那才是真正的庞然大物。 所以赏金猎人抢走了多少钱，搞得巫师们要这样搞臭赏金猎人的名声？ 钱对于巫师家族并不重要，他们有的是，而且真正值钱的黄金也不好携带。他们拿走的是21枚真实之眼，其中甚至还有一枚是金色的。 这么狠？ 任小素倒吸一口冷气，他也能想象到沃斯家族会有多么愤怒了。 只不过21枚真实之眼就对应着21名巫师，他们怎么成功的？难道这些赏金猎人里面有很厉害的人物吗？ 没有，他们不是硬碰硬的。据说是有人混进佣人队伍里潜伏了2年，然后在一个家庭聚会的时候找到了下毒的机会，毒死了数百人。 我看这可不光是劫财了，恐怕还有深仇大恨。那沃斯家族现在消失了吗？ 没有，这种大家族人口众多，例如都铎家族的人数怕是要有数千了。如今都铎家族的那位世袭亲王有71个孩子，而沃斯家族的掌权人已经不是主脉了，内部权力斗争中早已由旁支血统继承了所有权力。 所以巫师们对赏金猎人忍无可忍，开始围剿。 嗯，但是多次围剿都没有成功。这群人很擅长隐匿行迹，他们就藏在属民里面，你根本就不知道谁才是赏金猎人。再然后当他们开始有神明都杀不死的称呼时，巫师组织便开始给他们泼脏水，让他们丧失自己的根基。从那时起，属民开始不再信任他们了，有些人被属民出卖，有些人则隐藏得更深。近些年他们偶尔会有行动，但很少见了。如果你不提起，我恐怕都以为他们灭绝了呢。 唉，这属民可真是好忽悠啊。 不过这么一番话说下来，任小素倒是对那位小女巫以及她背后的组织有了改观。不是说她钦佩对方的行为，而是以后要小心有人在食物里下毒呀。万一对方真的和人和没有半毛钱关系，那自己昨天晚上可就把对方得罪惨了。打架这种事情他是真不怕，但下毒这种事他也不知道能不能挺过去。要知道有些毒药五克就能让人猝死了。上午的时候，两位绵羊人竟然只休息了一晚上，然后就跑过来心甘情愿地继续给梅哥当仆从了。原本任小素以为他们这种豪绅望族里面的大少爷会多休息几天呢，其实多休息几天梅哥也不会介意的，毕竟大家确实都累了。与两位绵羊人一起来的还有这两位绵羊人身后的家族掌权者，李成果的父亲与刘婷的父亲。任小素在巫师塔的大厅里似笑非笑地看着两个绵羊人。待到这些人进来以后，李成果和刘婷俩人的父辈忽然发现自家儿子来了以后竟不是先跟梅哥大人问好，而是先跑到这陌生的少年面前打了招呼。李氏族长和刘氏族长相视一眼，都没搞清楚状况。不过他俩肯定不能失礼，进入巫师塔之后他们便来到梅哥面前单膝下跪。 尊敬的梅哥大人，别来无恙，请宽恕我们昨天并未第一时间赶来拜会，我们相信您也需要时间来休息与调整。 梅哥这傻白甜在外人面前还是很拿得住的。 嗯，起来吧，你们的考虑也比较周全，只是不知道两位今日所来何事啊。 李氏族长和刘氏族长起身后，便由李氏族长开口道： 我听犬子说梅哥大人有意近期动身前往根特城为他选择真实之眼。 是有这个打算，李成国与刘婷两人这2年效力时兢兢业业，表现出众，我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所以决定早日成全他们。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